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6月2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8。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虽然是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不错，能见度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晴热干晒，本市还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预计今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及以上。白天紫外线很强，出行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和防晒。早晚太阳高度较低，光线对驾驶视野影响较大，司机朋友请佩戴墨镜，确保注意行车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直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未来3天预计是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这里让精神强健的康熙大帝发出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会的感慨。这座比紫禁城大了8倍的皇家院囿吸引着清代帝王一次次的热情奔赴。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走进展览，了解清代耀眼的夏都瑰宝。 盛夏时节来临了哈，今天呢，我们这里又是一个非常酷热的天气。清朝的皇帝每当夏天，他会去哪里避暑呢？避暑山庄就是其中的一处。避暑山庄与北京的皇家园林是同宗同源，历史上极为一家，是中国园林文化灿烂辉煌的代表。现在的中国园林博物馆是正在举办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展览——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究竟展览上有什么宝贝？这些瑰宝背后又记录了清朝哪些历史故事？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避暑山庄，走进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今天也是为您有幸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嘉宾，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开放部部长古元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宣传教育部副部长王新英，欢迎二位。 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展览哈。2018年中国园林博物馆策划了京津冀历史文化系列联展，那这次的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也是这一次整个大联展的一个展览之一，是这样的吗？ 对，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呢，近几年以京津冀为主题，也策划了许多的展览和文化活动。咱们今天聊的这个避暑山庄的展呢，是我们京津冀系列文化活动的其中之一。在今年的春节，我们和河北省博物院做了一个中山国的展。在我们的下半年呢，今年下半年，我们还要跟河北的定州博物馆做一个织金寺的挖掘的展览。还有呢，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还要和国家典籍博物馆，也就是国图，我们联合要做一个京津冀历史文献样式雷的一个历史文化展。 这些展览呢也是我们这几年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践行我们这个园林文化的传播，向社会传播更多的我们传统文化知识的一个具体的践行吧。 嗯， 说到了这个话题，其实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听众朋友可能早晨一出来就感到了酷暑难耐， 大早晨就很热。 对呀，很热。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避暑山庄的这个话题，如果我们暂时去不了避暑山庄去避暑，可以先去中国园林博物馆感受一下避暑山庄的无暑清凉。 是啊，也可以来我们今天这个城市文化馆节目当中啊，先来感受一下这个清凉的这个意味啊。那我们这个展览的名字啊，从名字上来看是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所以说是囊括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两个这个类型地方的这个宝贝，是吧？ 对，避暑山庄呢，它主要是以园林的表现形式，集合了这个康熙、乾隆两代皇帝的对园林的一些解读和理解，以及他们生活的实际需要。外八庙呢，是在山庄建成之后，陆陆续续的，也是我们知道，满族人他的宗教信仰，包括也是为了其实政治统治。多民族的融合的需要，所以呢在陆陆续续的在避暑山庄的周围建了12座寺庙，统称为外八庙。所以我们的展览中呢也是分两个展厅来展示这两块内容。第一个展厅呢主要就是展示园林的造园艺术，以及我们避暑山庄建造的一些历史渊源特点。第二个展厅主要是围绕着外八庙的一些宗教的文化来进行展示。 嗯，那我们这一次展品是不是也会非常的多呢？有大概多少件展品呢？ 我们这次的展览的展品一共是100余件套。 对，110多件套。 嗯， 但是非常难得的是有20件一级文物。 哦。 而且有28件文物是我们避暑山庄从来没有拿出来向观众展示的， 第一次公开的展示出来。 那这个咱们的这一次展览呢，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展览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策展思路嘛，会分几个单元引领着大家循序渐进的去看这个展览哈。那咱们这个这次展览有没有几个单元啊、小标题之类的，给大家先来说一下。 我们这次的展览呢主要是分成了4个标题。 嗯， 其实策划一个展览，我们从策展人的角度上来说，首先是要想到这个展览是给谁看的，其次呢是要根据我们策展的对象来分析，我们是以这个历史事件为主线呢，还是以文物为主线。我们这个展览应该说，我们的主体就是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我们的文物是服务于这个园林和宗教寺庙的这么一个文化现象。所以呢我们从构架上呢一共是分成了4个单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避暑山庄建造的历史渊源。 嗯， 第二个呢就是造园艺术，这两部分是在第一展厅主要展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的。在第二展厅呢展示了我们的避暑山庄的园林功能以及佛教艺术造像。 嗯， 这样我们的整个序列下来，四个部分下来以后，可以把避暑山庄从它建造初期的这个热河围场，到后来他的这个历代皇帝对他的一些使用，包括他的一些政治的活动、宗教的信仰，以及治国理政的一些大的这个历史事件等等，在我们这个展览中都可以看得到。 嗯，好的，那我们也是简单的从这个单元的划分来了解了一下这个展览哈。当然了，我们今天肯定后面还是要谈谈啊，究竟这个展览里面有哪些瑰宝值得大家细细品味的哈。一会儿我们继续会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 避暑山庄里的瑰宝故事，这里让精神强健的康熙大帝发出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会的感慨。这座比紫禁城大了8倍的皇家院囿吸引着清代帝王一次次的热情奔赴。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走进展览，了解清代耀眼的夏都瑰宝。康熙20年，清政府为加强对蒙古地方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在距北京350多公里的蒙古草原建立了木兰围场。 每年秋季，皇帝带领王公大臣、八旗军队乃至后宫宾嫔、皇族子孙等数万人前往木兰围场行为狩猎，以达到训练军队固守边防之目的。为了解决皇帝沿途的吃住，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相继修建了21座行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就是其中之一。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昂。在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展览——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究竟展览上有什么样的宝贝？这些瑰宝背后又记录了清朝的哪些历史故事？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开放部部长古元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宣传教育部副部长王新英，欢迎二位。 大家好。 刚才我们是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哈，是为了解决这个皇帝沿途的吃住啊，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相继修建了21座行宫，那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就是其中之一，这也算是一个夏宫了是吧？历史上应该有这个很多关于这个的著名的故事和介绍，是这样吗？ 其实关于避暑山庄，大家可能首先作为一般的游客，他可能第一的反应就是啊，这是咱们中国值得骄傲的世界文化遗产。从1994年，它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当时这个被列入名录的时候，对它的这个定位和评价，其实就是完全能够体现它的这个整体的这种价值。当时他去描述它是由众多的宫殿和以及它处理政务还有举行仪式这么种种多多的这个建筑构成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建筑群体。但是而且这个建筑的风格呢，它是各式各样的这个不同的庙宇以及皇家园林，还有它周围的这些包括湖泊呀、牧场、森林，很巧妙的融合为一体。所以避暑山庄呢，它不仅仅是特别在美学上有研究价值，而且它对它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定位呢，是保留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末期的特别罕见的一种历史遗迹。好多人都知道它是从康熙年间就开始进行建造。康熙46年的时候，热河的行宫就慢慢形成。后来呢，它逐渐成为咱们塞外的主要的行宫。然后它到大概康熙50年左右的时候，终于得名了避暑山庄，并且有了大家都知道一进大门看到的那个知名的牌匾，所以基本就奠定了这个大型园林的规模和布局。 说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清康熙的46年，热河行宫是最初建成。其实最初是成为塞外的这个很主要的行宫哈，在康熙50年得名为避暑山庄，并题写了匾额，这基本奠定了这座大型园林的这个规模和布局。其实北京的皇家园林也有很多啊，我们非常有很多熟悉的这个颐和园、圆明园啊、北海、天坛、香山，其实他们都是皇家园林。那么这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尤其是拿避暑山庄来说的话， 其实尤其对于咱们北京的听众或者说这个观众朋友们呢，对于皇家园林并不陌生，因为尤其是在咱们北京作为这个古都的皇城，能看到很多皇家园林。那其实对于避暑山庄来说，它是从这个康熙到乾隆年间，前前后后大概经历了有80多年，像这个玄烨皇帝、弘历皇帝这个两个祖孙的两位皇帝累续的去经营。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完全不同的这种艺术的构思和他们自己的这种意趣，因为他们不同的这种怎么说呢，对艺术和风格不一样的这种追求，所以呢让这个避暑山庄它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是在中国园林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喜欢避暑山庄的，或者说他很喜欢这个皇家园林历史文化的，都知道有康熙36景，也有乾隆36景，啊，更多的人都知道了。一说4个字的就是康熙的，一说3个字呢就是乾隆题写的。像这个特别知名的这个织锦云滴、万壑松风、梨花半月，还有好不见响，这些都是康熙时候现在咱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景观的名称。避暑山庄呢，它其实分为宫和院。 两种这种不同的功能组成。那行宫呢，它其实是在山庄偏南部很小的一点点啊，它的功能是处理政务啊，包括这个皇族的这个居住。院呢其实就是它园林的部分，这个才是它真正的主体。我们其实在我们在展览前期策划的时候去看到它的一些资料，包括有一些研究哈，避暑山庄它是在天然的这种山水区域建造离宫别院。其实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汉武帝的时候，刘彻呢他曾经就是举了两个例子啊。刘彻的时候当时在秦始皇立山，在这个地方把秦始皇的这个汤泉池加以扩建变成了游赏之地。那像隋文帝杨坚，后来又到唐太宗李世民，又到唐玄宗李隆基啊，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华清池。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呢，是在隋唐时期的很著名的离宫叫九成宫。这个景观在我们园林博物馆的这个历史展现中也有一个很浓墨重彩的一个展示。然后它呢是以天台山为中心，包括营建的这个楼台殿宇啊，是那种怎么说粗俄豪华的那种风格。但是我们话说回来，现在再看清代的这个避暑山庄呢，它并不是这样，它不以这种建筑群体而取胜，整体还是它要凸显自然的美。那怎么一个形式呢？它是为了居住啊游赏啊，随着它本身的这个随山山地的形式和风景的布置，去给它营造这个殿堂的亭台，让整体的崇山峻岭更加优美，而不是说我单纯的去营建大规模的这种聚集的楼阁。所以避暑山庄它根据它的地形的特点和功能组景的要求呢，大体上我们除了知道说有两个不同时期的36景以外，大概可能它分为这个行宫、湖州，然后古园区、湖港区、水泉沟区和梨树峪区，还有松云峡区等等，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再说到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它和我们北京，可能一提北京大家都会知名的说皇家园林，我要去颐和园看，我要去了解最最最最宏伟的这个现有的最美丽的这个皇家园林是怎么回事，它也有不同的，这个有请我们谷主任再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刚才我们同事也讲到了这个避暑山庄和一些其他园林的关系以及不同。我非常认同刚才主持人说的一个词儿，叫京津冀地区其实它的园林包括文化等等它都是同宗同源的。这个概念其实这是我们一直从历史上都会在提的概念。这个其实皇帝啊建园林他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向他的大臣交代，也不好意思向他子民交代，因为皇家园林他就是给他玩的地方，游赏的地方。虽然后来这个功能的演变他也有很多这个政务的功能，比如说承德避暑山庄是一个特别好的典范，他是把这个以军事以这个训练包括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场所，转变成了一个幻化成一个非常美的园林。我想这一定是皇帝的智慧，既能让所有的人接受，还能做得非常的自然。刚才我的同事也说了，它的功能既有园林的功能也有政务的功能，同时还是兼具了它最初的那个想法的功能。比如说咱们知道的北京的颐和园，它的前身清漪园，乾隆在建清漪园的时候他是更加不好意思，他其实在整修完圆明园之后他已经发过誓了，他说不再修园子了，不再建园子了，但是他实在按捺不住，当他看到在北京西北郊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瓮山的时候，他实在控制不住了。他于是就找了一个借口，什么借口呢？第一就是要疏通水利，从玉泉山一直到万寿山，一直到咱们那个都城紫禁城的这个水系，到乾隆初年十几年的时候不断的有水患，所以他要把这条线给梳理出来。他梳理出来的时候就会意味着他要清理这个湖泊，把这湖泊要扩大，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要他作为一个孝子要为他的母亲祝寿，他其实实际上他是想为他母亲做一个离宫别院，所以基于这个契机呢，他修了清漪园， 清漪园，所以说这两个园子比起来，它其实有很多的共性，就是皇帝的那点小心思，其实都是被我们后人研究出来了。我觉得当代可能知道也不会说，但这两个园子，它其实是一对姐妹园。在建造的时间上，避暑山庄要早于清漪园，但是其实他们在建筑的一些风格上，甚至它写仿江南园林的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在避暑山庄和颐和园同样都可以看到西湖的影子，只不过颐和园的西湖更像西湖一些，它有西堤，避暑山庄呢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狭长的水系，但它的水面的景观我们通过拍照可以看出来，它也还是非常有西湖的影子。还有我们从江南借鉴了很多营建的方式，包括一些景点的名字它直接拿来用，这个在两个园子都是能看得见的。我们很多年前什么康熙微服私访啊，康熙微服私访，乾隆六下江南，这样的题材都是大量的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哈。观众可能都有这方面的认知，就是这两个皇帝他们都喜欢下江南，他们喜欢江南的风土人情，喜欢江南的园林景观文化，包括人物等等这方面，所以他把它拿到了这个北京，拿到了他自己的这个宫殿来做，因为他不可能老去江南，所以在这里就可以享受到一些江南的美景。 嗯，也是就像我们这个总结的哈，宜天缩地在君怀啊，就是把这个天下的美景全部修建到自己的园林里来哈。 对。 那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了这个历史哈。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用四字为题提了这个三十六景，还是乾隆的这个三字为题的这三十六景哈，这次展览上好像也是我们有专门的画卷，是专门展现避暑山庄的这些美景的，是有这样的展品是吗？ 对，我们有一幅那个画叫热河千尺雪，这幅画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这个名字以后都觉得他是在画一幅雪景，其实不然 啊。难道这个雪景不是我以为的是说这个还我还挺奇怪的，说这个热河行宫应该是个夏宫哈， 对， 是夏天凉快， 冬天不会， 冬天很冷，冬天没人去。 对， 那难道不是冬天的这个雪景？ 不是雪景 啊， 它其实就是它这个我们说古代人其实越文化越发达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越矫情，他古代人他会在夏天他会想象出来冬天的一个雪景的状况，他其实我们看那个图他只是营造了一处院落，在院落的一侧呢是种了很多的竹啊松啊这样的植物，在另一侧呢就是一个水系，我们在画面上根本看不出来跟雪有关的一些素材，但是它也就是正反映了我们在避暑山庄这样一个有主题的这样一个园林，它对清凉这个概念的一个追求。这幅画呢是清代的宫廷画师钱维成所绘，钱维成也是非常非常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的，他的绘画作品现在在我们北京的故宫啊、颐和园啊都能看得到。 这次我记得我们还有一个作品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很多的景色都能看到的，就是避暑山庄的全图横幅是有这个作品的是吧？ 对，有一幅避暑山庄的全景，非常的珍贵，因为这幅全景图它是清代所绘的，但是现在它的作者是谁，到底是在清代的哪个阶段所绘，都不可考，但是非常的恢宏，而且画法呢也是比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样式雷啊，包括我们晚清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园子的地形图啊都要精细。它除了是说明了避暑山庄的整个的建造的规模之外，它其实也是一件艺术作品。它在每组建筑上都用黄签儿，这一点呢很像样式雷图的这个绘制的方法，它用黄签儿在建筑这个图上标出这个建筑的名称，所以对我们现在的研究包括咱们展览的观赏价值这方面来说都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我们观众其实拿着这一张图一览过去，对这个山庄的造园艺术格局功能区划等等一目了然，也非常有助于我们在避暑山庄游览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导览图。 对，有点这个实景地图的感觉。 对，实景地图的感觉。 有网友也提问说啊，这个避暑山庄是有很多匾额的，那他们都是这个皇帝写的吗？还是有按照皇帝的这个风格来自己自造的匾额呢？ 其实我觉得匾额跟那个诗文一样，清代的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写字，是吧？咱们走哪儿都能看得见乾隆的字，太多了， 到处都是乾隆皇帝， 到处都是。可能其他那个康熙啊、雍正啊，包括后面都会少一些。实际上，我们能想象他的工作量有多大。举个例子，乾隆他喜欢写诗，他一生写了40000首诗，诗文。他这个我们算一下啊，他如果是天天写天天写，从他一生出来一直写到死，那是不可能的哈。其实他可能10几岁开始写诗，他每天至少要写2首诗。我们想皇帝每天日理万机，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写诗，所以他一定有代笔。 嗯， 他每次其实去一个地方，甚至包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上完一次朝以后，他会授意他大臣，在哪方面他有一些想法，然后有大臣帮他完成。匾额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嗯， 有些匾额，他这个字，这几个字有可能是皇帝提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大臣提的。 嗯， 写也有可能是皇帝写的，也有可能大臣写的，但是最后他这在落款上，都会落上皇帝本人的款儿。这个在我们清宫里头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说到乾隆的这个日理万机，他的忙啊，他不仅写诗写得多，而且其实我们知道，应该是他对避暑山庄也是进行了这个最大规模的扩建和改造啊。这是乾隆当时是不是也是有着很多的故事呢？ 乾隆，实际上乾隆就是爱建园子。我觉得他在北京，其实北京的这些园子，咱们知道，元明清三代。北京建园，元明清三代这个一直没有断过。乾隆把前朝的一些园林其实都做过修缮。他在在位的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对北京，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包括紫禁城，我们从那个核心区开始盘点，像什么北海啊，什么中南海，三海嘛。三海啊，景山啊，中核心区域，还有我们知道的在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园。 嗯， 三山五园我们点一下啊，观众朋友也可以记一下。我们有香山的晋怡园，那个万寿山的清怡园，还有畅春园，还有圆明园，还有静明园，这五座园子。这五座园子只有清怡园这一座是乾隆皇帝他自己从蓝图到建设他一气呵成的。 嗯， 其他这些园子他都是来修的。都是他经过他的手来不断的修。我们知道避暑山庄一共是历时89年才修好的。其实相比较来说，他的爷爷康熙皇帝工艺更细一些，修的时间更长一些。乾隆相对来说稍微，我们用现在的话说，稍微就心急了一些，急功近利一些，他修的就快一些。 嗯， 但是他对于他一些喜欢的景区啊、景点呀、啊，他会加入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他的其实36景的提名，他有很多，他不是跟他的这个爷爷是重复的。他有自己的想法， 对，他应该也是自己创造了很多的这个景色吧。在这个行宫里有这样的景色吗？ 他在行宫里头其实有新建的。也有相继破坏了以后毁灭了以后就没有再重新建的。但是因为他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他肯定就是喜欢什么建什么。我肯定要在我最喜欢的位置建我最喜欢的景观。但是怎么说呢，他还是比较接受祖训的，基本上是延续了他这个祖辈的一些建筑的格局，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只是做一些后期的修缮。 那在这次展览上，其实我们就像开始说的哈，没法真正的立即走到这个避暑山庄去哈，走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去，那也许我们无法体会这个切身体会，就是它这些大型的建筑啊和园林的这些格局的这些这个魅力啊，但是我们在展品上应该是也对这方面有一定的体现啊，这些有体现吗？有没有类似的展品？ 对，展品其实我们在选择展品的时候也是充分考虑到了，避暑山庄的那个文化元素，用什么样的展品，首先让观众喜欢，其次还能代表咱们这个避暑山庄整个的发展历程。比如说我们在一进展厅的第一件展品，就是一个康熙皇帝御用的马鞍。 哦， 啊，这个马鞍是在避暑山庄建园之前的一个文物，再往后呢，有乾隆皇帝亲自使用过的一个马鞭， 嗯， 而且这个马鞭，在郎世宁为他绘画的一些肖像里头，我们能够看到，能够对比到，这也就是一个让文物火起来哈。现在我们都用这个抖音很多，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既有现在实际的文物在，也有古人一些画像，其实是很容易做好这个结合的。其实除了文物的展示，我们也考虑到现在游客对于展览的一些观赏、一些互动的要求，我们做了一些 VR 的展示。 哦， 比如说我们在展厅里头，VR 通过 VR 我们可以看到千尺雪的景观，因为这个景观现在已经没有了。 嗯。 还有呢，我们把避暑山庄的一个普宁寺吧，避暑山庄普宁寺的那个最高的佛像千手观音，我们把它做成了动图。 哦，这个确实很多不错，很吸引人。 对对 啊， 避暑山庄里的瑰宝故事，这里让精神强健的康熙大帝发出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会的感慨。这座比紫禁城大了8倍的皇家院囿，吸引着清代帝王一次次的热情奔赴。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走进展览，了解清代耀眼的夏都瑰宝。在避暑山庄的众多传世珍品中，有一枚颇具盛名的玉玺——清乾隆白玉四支书屋玉玺，这是国家一级文物，为白玉制蛟龙钮，阳文篆书“四支书屋”四字。四支源于《易经》系辞里的“君子知微、知张、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知微乃是训诫统治者要善于发现细节，明察秋毫；知张其意警醒帝王自己要洞悉大事，体察民情；知柔是讲在治国上要讲求技巧，懂得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知刚意在坚决笃定，不可瞻前顾后。这正是乾隆皇帝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治世思想的体现和统治手段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今天呢要聊聊，跟您聊聊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在举办的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展览——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那究竟展览上有怎样的宝贝，这些瑰宝背后又记录了清朝的哪些历史故事啊，以及相关的活动还有哪些，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再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开放部部长古元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宣传教育部副部长王新英，欢迎二位。如果你想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啊，现在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来选择下方菜单的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按钮，就可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音视频直播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四支书屋玉玺哈，这也是刚才说了是我们展览上的很多瑰宝。那再来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这个四支书屋啊，这个书屋在哪儿，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四支书屋呢，实际上它这个玉玺它是有来头的，不是说皇帝喜欢这四个字它就会刻在玉玺上。乾隆他有一个习惯，他对一些重要的建筑，他会在建筑建成之后，提完匾之后，他会再刻一枚玉玺。这枚玉玺呢，就同时放在这个殿宇里，做镇殿之宝。 嗯， 我们知道的这个四支书屋呢，也是就是同样的一个镇殿之宝，它也是一级文物。四支书屋现在我们在避暑山庄里头，它是位于 淡泊敬城，这个店的北面，它是实际上是中轴线上的一个重要建筑，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皇帝的更衣啊，还有他要接见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使臣，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些活动。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这个四肢也是取自于我们易经里面提到的知微知章知柔知刚，也是反映出了这个乾隆皇帝他对治国，尤其是在他的时候，这个在他治国的那个年代里头，少数民族的滋扰也比较多，什么准噶尔啊、蒙古啊，这等等很多，他也平定了很多这个少数民族的战乱，所以他对这些民族政策上呢，就是刚柔相济，叫恩威并施这样的一个治国理念，所以体现在这个四肢书屋这个殿宇里头。实际上它是通过建筑来体现它的很多思想的。 嗯，明白了哈。那其实还有很多皇帝也都喜欢把自己的这个警示格言啊做成这个印章，做成玉玺。其实四肢书屋玉玺是体现了这个乾隆的治国理念哈。那么还有哪些展品也能体现清代不同皇帝的这个不同的治国理念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能跟这个皇帝紧密结合起来的。 咱们在展厅里头一共展出了四枚玉玺。其实除了四肢书屋之外，它是一级文物。还有一件其实也特别有特色。当时我在那个带着朋友去讲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会有一个避暑山庄勤政殿，是吧，避暑山庄勤政殿这样的一个玉玺。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一般的玉玺它不会加上避暑山庄四个字。 对，不会加上在哪儿啊。 对，不会加上在哪儿的，只会直接就是这个店的名字。但是为什么在这儿就会有这四个字呢？后来我告诉他说，因为叫勤政殿的地方太多了。其实勤政这个是所有皇帝最高的追求，不管他是不是勤政，他一定会标榜勤政。所以在其实乾隆皇帝在北京的香山静怡园，以及在万寿山的清怡园里面都有勤政殿。我们现在在进入颐和园的东宫门有一个殿座叫仁寿殿。仁寿殿是后来光绪的时期改的名字，其实它在乾隆年代它是叫勤政殿的。现在香山我们依然还可以看到勤政殿的匾额，在避暑山庄里呢也是以勤政殿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这一枚玉玺呢，它非常的有特点，说明皇帝他本人对他这几个勤政殿也是心里非常的熟悉的，把这一枚留在了避暑山庄。 讲的还是非常明白了哈。除了这一个玉玺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类似的重要展品吗？就是也是能体现这个历朝历代皇帝的身份的，或者说他们特点的展品。 体现其实我们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不是特别被关注的一个展品，就是乾隆皇帝的五福五代堂。五福五代堂这个其实皇帝啊，他都有这个特权，当他达到了这个四世同堂了以后，他就可以建一个堂，建一个五福五代堂。乾隆皇帝他这个五福五代堂，他实际上他是在他74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但是他没有很快的去建这个堂，他慎了两年。到他76岁的时候，他在承德避暑山庄建了这个五福五代堂，同时也题写了这个五福五代堂堂记，这个是他的手书。我们观众可以在展览中看到他的这个手书，以及对于他自己已经五福五代堂的一个自己对自己的鼓励啊、寄托啊，他觉得他已经现在是达到了人生的圆满了，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文韬武略要在以后的这个治国中去施展的。 我们的网友还是发来很多的问题哈。网友锁骨问，适合带孩子吗？孩子已经8岁了，马上放暑假了，想带他去看一看，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接受这个这么多的文物的展览哈。那咱们这次还有没有什么形式能让大家更加生动深入的来接触，比如说从孩子的角度来说。 其实正好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大家 现在临近暑期了，都特别关注这个暑期中小学生那放假以后的这个文化生活哈。我们正好也是就依托我们这个避暑山庄的这个专题的大展，专门也策划了面向咱们孩子的一些科普啊文化普及类的这个专题活动。其实我们这几年呢一直在把这个咱们非常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呢，通过园林的这种综合的表现形式，包括像园林中的建筑啊，他看到的动植物啊、水系，还有我们古典园林中的山石记忆等等，把它们转化成为特别好玩的、孩子们很感兴趣的、能动手，然后包括也能学到理论知识的这种环节，让他主动的去探索。所以这次我们结合我们这个专题的展览呢，把孩子们，因为现在包括尤其是咱们北京的孩子，其实对于这些综合性的知识他并不差，他掌握的很多。我们尤其挑出了他们比较熟悉的，像咱们常见的古建筑上面的这个屋脊兽这种神兽的形象，还有他比较容易入手的一种艺术创作的像版画这种形式去开展相关的学习。然后中间呢会把咱们避暑山庄的一些园林的知识啊、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知识啊串到这些活动里面。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呢还跟避暑山庄的这个共同来合作策划了这个在暑期的研学活动。我们这一次呢将在园林博物馆的这个展览作为一个开端，让它作为一个牵引，然后在馆里面先通过我们整体的综合的园林概念的学习，然后去我们的这个专题展厅里面去观赏这些很珍贵的文物，然后让孩子在自己的心里有一种那个他的心中自己开始描绘出避暑山庄到底是什么样子。通过看到这些文物以及我们的展示的展板呀，我们的一些知识的样貌，让他自己有一个感觉。然后随后呢有几天会有我们的老师去带着真正的走到避暑山庄里面去看到底历史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另外我们还加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环节，因为孩子嘛他可能对于文化的东西他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也可能会对自然科学会有更多的兴趣。我们前面两个站点就是在我们馆里面的学习，在这个山庄实地的这个学习都是对于文化上面的一些追踪。其实避暑山庄它处于这个地处的是热河的历史文化带，另外呢在它同样这个地区也是热河的自然地质风貌更展现了它的这个古生物地质带的特色，所以整个我们的这一个研学旅行的安排对于孩子来说绝对是文科理科双重积累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吧。也欢迎更多的这个家长能带着孩子走进我们的园林博物馆去了解这些。 说的是太好了哈。其实皇家这个园林的典范是避暑山庄，但是说到这个对于中国园林的了解啊，咱们大家逛逛园国馆啊，其实也有更多的体会。那您也跟大家说说，咱们这个博物馆里面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很多这个中西方园林造景的这个精髓啊？ 明白吧？我们园林博物馆其实从2013年这个开馆落成，然后向大众开放的。我们当时从这个建馆之初呢，我们把这个馆的这个定为中国园林我们的理想家园，所以其实就是要去表现这个园林和人类这个人居方面的综合的方方面面的这种理想化的这种创造。我们在固定陈列里面设置了像中国古代园林厅和中国近现代园林厅，这是表现历史发展方面的这个脉络。然后另外呢，关于园林的文化、园林的记忆，我们和世界园林博览方面的这些关系，还有结合一些科技互动，让孩子们能有趣的去了解园林，这么几个专题的展览。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每年还会做大概有20-30项这个专题文化的这个展览。对，此外呢，我们其实作为一般观众来看，他走到博物馆里面来，一个一个的展厅，这是属于这个图文展板结合加上这个文物展品结合的这种形式。另外呢，因为我们是这个作为园林专题的这种特色，我们在馆里面还结合现在我们这个位置是在这个永定河区域嘛，在永定河西山的这个区域，就结合这个地势，我们做了室内的3个实景的园林，然后在室外又做了3个不同的园林。当时在策划的时候，其实就想达到这么一个馆园合一、天人合一，给大家带来这种园林要去表达的这种理念的感觉。 所以从整体的这个怎么说呢，展览的定位和它大纲的设计上，我们这六个园子也有分别不同的这种流派的感觉。所以我们其实也想不管是咱们北京以外的朋友们来到北京去学习我们中国园林这种就像是一说就是一天缩地，把最精华的东西放在集中去展现，或者是我们北京的观众不用走出北京，你来到园林博物馆里面去看我们的这些精华的东西。像我们在室内的这三个园林呢，表达了这个选取了三个怎么说，江南或者是南方不同流派的啊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园林，苏州的畅园、扬州的片石山房，还有广东四大名园之一云山房，这个是在番禺，所以他们各有不同。室外呢，我们结合这个山水的地形呢，做了这个算是我们的这个再创造啊，结合了像避暑山庄啊，包括还有颐和园呀、啊、等等这些大型皇家园林这种恢宏气势的一些经典的片段，我们再把它再创造发挥，有表达水景园林的部分，然后也有结合当地这个英山的这个地形做了一个山地的园林啊，然后当然还有咱们最北京化的这个像这个半亩园，它也是依托咱们原来北京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这个半亩园去做的这么一个园林。所以等等这些吧，我们包括我们动物的这个配置，然后植物的这个养护等等，都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园林博物馆去感受园林它真正美的精髓在哪里。 嗯，说的是太好了，也让大家对这个博物馆也有了更大的兴趣哈。那咱们这个博物馆还有哪些同步进行的展览吗？就是像这个大展一样。 博物馆的展览呢，我们其实每年把最好的档期放在博物馆日518、 哦、 现在今天说的这个展览呢，避暑山庄展览就是518开的。这个展览它同时占两个展厅，我们还有两个展厅现在正在筹备。我们其中一个展厅呢是展示了我们熊猫文化、熊猫文化世界共享，因为熊猫它是非常能反映出了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成果，同时它也是备受小朋友喜爱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在暑期要推出这个熊猫文化展。同时呢我们还在筹划7月6号将要开展的一个展览，是我们四川遂宁的青瓷，那个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1991年在四川遂宁的一片菜地里挖掘出来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窖藏瓷器啊，一共是100件，将于7月6号在我们园博馆开展，展期2个月。里面呢也有大量的一级文物，也是大规模的首次进京展示，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时候去园博馆去关注一下这两个展览，这是暑期的两个展览。 说得很好哈。大家也都在问啊，这个园博馆在哪里，我们怎么过去呢？ 其实 方便，交通很方便，交通很方便。虽然可能位置稍微偏咱们北京京西一点，它是在这个靠当时我们13年建，是因为北京的园林博览会嘛，所以在那边我们坐14号线的地铁，或者是大家如果是自驾车的话，直接导航到那边都是很方便的。 到地铁哪一站呢？ 是在正好是园博园站，14号线 园 博园站， 对，这个一个地铁站哈。 对， 那大姐在问这次展览的门票怎么收费呢？ 我们的展览都是免费的、 哦、 我们博物馆都是公益的嘛、所以我们的一般的项目都是不收费的。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免费的大展、 免费的大展，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希望有更多人过来了解这个里面的。 对， 是的，好的哈。那今天我们也是对这个展览啊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也是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啊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讲解，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是很有兴趣啊想来看一看这个展览了、谢谢二位。 避暑山庄里的瑰宝故事，这里让精神强健的康熙大帝发出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会的感慨。这座比紫禁城大了8倍的皇家院囿吸引着清代帝王一次次的热情奔赴，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走进展览，了解清代耀眼的夏都瑰宝。勤政殿为避暑山庄中皇帝李政逝世的殿堂，作用和皇宫里的太和殿差不多。清帝在北京建有多处勤政殿，如静怡园、清漪园、圆明园等。 避暑山庄勤政殿是避暑山庄乾隆36景之一，位于东宫区域内，是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群臣发布政令的地方之一。殿前有东西配殿各三营，其后为卷阿圣境殿，现已不存在，只有从留存的老照片当中才能见到它的风采。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我们明天节目为您带来了哪些精彩内容。除了高校云集、科技创新这样的明天，你对海淀区的历史了解吗？在北京市海淀区就有一座地质性综合博物馆，为人们讲述着这里独特的历史文化。海淀因何而名？这里发生过哪些传奇历史？作为中国科技产业代名词的中关村，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有趣故事？当文化、艺术与科技经济发展大潮同步互动，会带给我们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走进海淀区博物馆。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小组赛的比赛已经是接近了尾声，今天晚上还有最后两个小组的球队要争夺晋级的名额。在晚上10点会进行两场比赛，塞内加尔将对阵哥伦比亚，塞内加尔是4分，哥伦比亚是3分，塞内加尔只要打平即可出线，而哥伦比亚必须全力争胜。坐拥顶级球星哈梅斯·罗德里戈斯的哥伦比亚在上届世界杯是小组出线成功，而且表现优异，今年他们当然不想坐以待毙。另一场比赛，日本目前积4分，依靠红黄牌少的优势排在小组第一，他们和塞内加尔一样，也是打平就可以确定出线，只要不输给今天的对手波兰，或者即使输了，另一边哥伦比亚也没赢，那他们还是可以出线。而波兰是两战全败，已经是确定无法出线，他们要选择的就是是否要拼尽全力把日本拖下水。所以在十点钟的两场比赛都是扣人心弦的大战。而在夜里的2点会进行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两场小组赛，G组的局势相比之下是平和了很多，英格兰和比利时都是积6分，突尼斯和巴拿马都是0分，出现名额已经是没有了争夺的悬念。但是英格兰和比利时的强强对话，人们还是非常期待，希望不要出现法国队和丹麦队两支6分球队那样让人昏昏欲睡的没有什么斗志的比赛。而突尼斯和巴拿马的较量也值得关注，两支球队论竞技水平肯定是不如欧美强队的，但是巴拿马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新军，大家还是非常期待他们有着上佳的表现。其实巴拿马在上一场对阵英格兰的时候已经取得了国家队史上的第一颗世界杯进球。一般参加世界杯的新军啊，都是重在参与积累经验，输多赢少。说到这个新军，在世界杯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1974年呢，是民主刚果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正赛，但是过程和结果都有些荒谬的色彩。那时候民主刚果叫扎伊尔，统治者叫蒙博托，是非洲很著名的暴君之一。为了鼓励球队，蒙博托在每次胜利或者体面的输给强队之后，都会给球员发大量的奖金和地皮。世界杯首轮他们面对苏格兰，虽然是输了0-2，但是球队表现不俗，球员觉得按照惯例他们也应该有奖金。但是直到4天后要面对南斯拉夫了，也没有一点奖金的消息。扎伊尔的球员们没有奖金，选择了消极应战，让南斯拉夫是狂入9球。这一下愤怒的暴君蒙博托通知球队，如果说最后一轮对阵巴西你们输了3球以上，就别想活着回家。到了这对阵巴西的这一战，第79分钟，巴西已经3-0领先扎伊尔了，并且获得了一个中路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如果这个球打进，后果每一个扎伊尔的球员都知道。就在巴西球员开始助跑准备罚球的时候，扎伊尔人墙中的一名球员伊隆加突然就冲了出来，一个大脚把球踢向了远方的天空。巴西的球员震惊了，裁判也震惊了，全世界每一个通过转播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感觉这个非洲国家太可笑了。但其实只有场上的扎伊尔的球员们明白，那个球真的是不能打进。至于小组赛总成绩14-0，无所谓，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足球虽然有时也被称之为和平时期的战争，但事实上大家都明白，足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带给人们美好和快乐。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到这里，我是子昂，我们淘汰赛见。